世。 大家好，我是林以乐。咁啊，今晚咧系我第一次主持呢个广东广西嘅节目啦。咁逢星期三晚咧，我会同唔同嘅嘉宾咧分享佢哋嘅心灵世界同心灵世界有关嘅主题噶。咁今晚咧好开心啊，请到我个朋友啊，系一个婚姻同埋家庭治疗嘅博士。咁啊，香港几间嘅大学嘅客座教授啊。屈伟豪博士啊 ，Doctor 屈 ，Doctor 屈喺度啊， 大家好， 你好啊，咁我哋今晚咧就想分享个题目叫心灵困境有出路啊，咁啊，我觉得呢个题目有啲矛盾嘅话 ，Doctor 屈， 系直情矛盾啦， 啊，即系困境啊，点会有出路咧？因为我觉得困境系即系就系冇出路先叫困境啊嘛，系咪啊？ 咁我又唔觉得咁系完全系矛盾嘅，因为即系你困境。就可以有出路，但是完全冇出路嗰啲叫絕境啦。 絕境係喎， 你諗個題目已經好絕啦，因為困境理論上嗱困困下就可以出啦。但係真係困極都冇，咁啊絕咯，咁絕就真係難啦。當然我仍然都覺得絕唔絕呢，有啲時候都係睇你嘅啫，睇你覺唔覺得絕嘅啫，係咪？即係你有時你我認識咗你咁耐，你認識咗咁耐，你話屈你好絕喎，咁咁呢個絕字點解呢，我哋都要理解，所以我都唔明嘅，即係可能大家都要諗下乜嘢係困境。 有時呢，我哋見到喺外國啊，即係我哋見到一啲年紀大嘅人呢，喺嗰個露台坐喺度曬太陽，嘆杯咖啡，咁你覺得 OK 㗎喎。但係香港你見到一個年紀大嘅人行出露台，你好擔心㗎喎，你明唔明啊？佢又唔係晾衫，企喺個露台嗰度，你有啲驚㗎喎。即係呢個係即係講同一個處境，可能唔同文化，大家睇嘅嘢會唔一樣。 咁嗱，你突然間已經講咗一樣嘢啦，好多嘢真係睇我哋點樣睇咯。喺嗰個文化裏頭，喂掂、哦；另外嗰個文化話係慘、哦。我坐喺度好悠閒嘅望住個露台，你話哎呀佢好危險、哦，但另外又覺得呢啲先係享受、哦。 係啊， 你正如你我哋嗱，我哋歐洲旅行好多時候嗰啲正嘅餐廳都喺街邊食噶嘛。 係。 系咪？咁我哋而家系喺某一区嗰度都系食街边摊档，因为觉得唉咁，即系你睇下，其实所以你话绝唔绝困唔困？我觉得有啲时候，有些时候我就觉得我哋自绝自困啫。 嗱、嗯，我试过咧去印度同埋菲律宾啦，就探一啲贫民窟啊。咁我哋觉得佢真系几困境噶。咁更加有一样嘢我谂唔掂嘅。就係、是，咦？喂，已經咁窮啦，做乜仲生四個五個？一個女人即係四個五個仔女，個老公就死咗啦咁樣。哇，點啊？咁我就問佢：，喂，點解仲生咁多個啊？咁嗱，佢答完我之後咧，我就覺得，咦？頭先我真係問錯問題喎。原來我頭先問嗰個問題咧，就好似啲蠢人一樣，就話：，誒、哎，你冇飯食，點解唔食雞髀啊？咁一樣。佢話：，喂，你知唔知？我而家生五個，死咗四個。我就仲有一個，咁因為嗰邊嗰個衞生條件差咧，嗰、那個死亡率好高喎。咁我哋諗唔到噶嘛，完全唔會咁樣諗啊。覺得喂，你已經咁窮，仲生四個，咁係咪困境？即係逼自己去困境嗰度啊？咁原來呢個先係佢希望咁，所以唔同嘅處境同文化睇嘅嘢真係唔一樣。 而當喺佢嗰個處境嘅當中，如果佢生得一個，甚至冇得生，就真係佢困啦。 嗯。 调翻转头，我哋冇饭食，争饭食，但系食得好开心，仍然都叫诶、欸，今餐都仲有得食，今餐都半饱，咁佢又好开心。所以其实呢个系好主观啦，但系你客观都系噶。每一年嘅研究，快乐指数都唔系嗰啲有钱国家高噶。 哦。 是那些穷困的地方高的、哦、 一定啦，这个我小个的时候一年才吃一次鸡蛋， 是 啊，咁啊食鸡 生日才有的， 是啊，生日那个红鸡蛋嘛，啊，跟着呢就一年呢吃鸡呢，我想真的不超过三次， 是 啊，所以有鸡吃就争鸡髀啦，是不是？ 是 你看现在的小朋友，你给鸡，他整只鸡髀他你要喂他吃。 你一系去炸噶啦，一系韩国噶啦， 而家兴气炸锅，佢一炸就搞掂咗， 系咪？你仲整个豉油鸡髀定系咩？你唔好嚟烦我啦！ 你仲要劝佢食啊？即系吓，即系你要搣埋俾佢食啊嘛？个情况系咁，佢喺度打紧机啊嘛。 嗰、那个真系、那个细路唔系困境，那个父母系困境啫嘛。 咁、啊、但系如果心灵困境系点样产生嘅咧？一般上会 嗱、啊，我谂我哋已经讲咗好清晰啦。头先我哋好似好吹水咁样，其实已经睇到困境系一个心灵嘅反应嚟噶嘛。 嗯， 即系困境系一个主观感觉。嗱、啊，心灵困境点嚟咧？我觉得通常最表面引发啊，就系嗰个处境先啦。即系梗有啲嘢挑战你噶， 嗯， 即系我今晚想打机冇电，你唔好玩嘢啦，系咪停电？我咪同你搏命。所以譬如我去 咁，但系而家香港最即系共同，应该全世界共同最大困境就系有插鼻难飞啦。即系我由二月啲朋友成日即系 WhatsApp 问我，喂，啲情况点？咪插鼻难飞都答完噶啦，即系一个困境嚟嘅。我哋而家系。 呢、這个系你啫，唔系我、啊。我而家我发觉我更加健康、啊。 系咩？ 我同我太太行完，我又我同太太去完日本睇枫叶，当然唔系日本啦，系元朗啦。 系、啊、当自己去日本。 我又去个九寨沟睇嗰啲好蓝色、好绿色嘅水、 啊。咁景喺边度嚟啊？ 石梨贝水塘啊，大哥。你上去睇下，真系似嘅。另外，我又去睇咗落雨虫，羽毛嘅羽啊，喺流水响啊。 Okay. 以前我哋边度享受到呢啲嘅啫？ 喂，以前我哋唔知道香港原来有咁多自然风景可以睇啊！ 我哋更加唔知道原来我哋身边有咗好可爱嘅人啦、 啊。系我嗱，我试过即系疫情，我即系唔系疫情，我系几年前我惊恐症之后咧，咁我就话即系调教我生活啦。咁啊去学行山啦，有个朋友的爱行山啦。哇，行山真系好得意嘅，原来上到上边，你见到所有人咧都嗌早晨嘅，无论系下昼四点钟，佢都系同你嗌早晨。 唔系啊，你睇到嗰啲系真系带住份乐观，带住份友善嘅、哦。 嗯， 我咪觉得呢啲系我哋好事，我哋唔发现咯。我从来唔发现原来有人自己都唔够口罩，但系佢可以送一个俾你嘅、哦。 嗯。 我女兒有一次佢话见到有个伯伯戴住个眼罩，咁佢问伯伯：你点解戴眼罩？佢话我冇啊，我冇钱买啊。 即系佢冇口罩，所以就用个眼罩代替。 有个眼罩孭住，我女兒就将佢随身嗰两个俾咗佢，佢自己戴咗一个俾佢，咁俾咗佢。我翻嚟佢讲俾我听，我觉得，我都老怀安慰，我女识咁样分，但系唔单止咁、哦，嗱，譬如喺呢段时间，我见到好多人分享嘅、哦， 嗯， 我见到好多教会去派口罩、哦，见到有啲人咧去派米、哦，派一啲食物包、哦，嗱，我觉得有啲时候唔系喺呢啲环境嘅当中，我哋经验唔到原来人性仲有美善噶嘛， 嗯。我哋突然间觉得香港人嗰种同舟共济嘅感觉好强啊！ 系啊，系啊，系啊，同埋嗰种人性嗰种，我哋发觉你仲有咩埋怨呢？ 嗯， 唔系而家我哋经历呢个疫情，我哋根本唔知道原来我哋周围有啲咁可爱嘅人。 嗱，你仲记唔记得我哋2003年嘅时候就经历沙士啊？咁就我哋呢一代就好深刻印象。嗰陣時坐 lift 咧，係入咗去之後咧，係冇人撳 lift 噶嘛，即係大家都等啊嗱，你大家睇邊個撳啊，睇邊個忍唔到手撳啊嗱，撳咗嗰個之後，隔離嗰啲人講：唔該撳埋17啦，唔該撳埋39啊，即係你如果一個人中曬算啦咁樣。但係咧，你十幾年後今日咧，你發覺今次嘅新冠狀病毒咧，搭 lift 咧就冇咗呢種現象啦，因為大家都有曬準備。 我哋各。有架撐， 各自有架撐，有啲人攞啲 tissue 出嚟啊，又或者攞其他嘢出嚟啊，咁總之係總有辦法解決咁樣。我哋進步咗嘅係， 係，同埋嗰種同舟共濟人性嘅美善啦、啊。我真係見到而家係嗱，我見到有教會派口罩，我亦都見到有啲其他機構派口罩，亦都有啲人咧係主動嘅就同人分享。我諗呢啲一路激發翻人嗰個美善。而让我哋睇到原来我哋周围仲有好多美好啊！ 咁所以我諗你睇到話，你話啊，冇得飛係咪困境啊？其實唔係喎，另外睇你點睇嘅啫。我今年慳咗好多錢，我多積蓄。 係有我相信香港係有即係、就是、不少嘅人咧，即係係經濟遇到壓力，但係亦都係不少嘅人咧係剩低咗好多錢嘅。我認識得對夫婦咧，佢真係剩低咗超過100,000嘅，因為唔使去旅行啦。咁嗱、 啊， 你头先讲咗嗱，嗰、那个困境，即系心灵嘅困境咧，其实系睇下你自己点谂，系咪？ 我谂完全系啦，即系我谂有啲嘢嗱，即系我哋咪成日讲嘅半杯水嘅， 系 好多人都识讲，搞错得个半杯水，诶，仲有半杯水咁、啊嗯，所以嗱，当然嗱，当然环境一定俾我有挑战嘅。但是我哋点样诠释个环境呢，就真係睇我哋内在質素㗎嘛。所以头先话咩半杯水。我好得意，我懂得有一个眼科医生，佢喺医院局呢主要嘅工作係帮人去做移植眼角膜㗎。咁、即係有啲人好好啦，佢离开世界冇用嘅嘢唔好嘥就捐咗出嚟啦。咁佢就帮一啲即係眼即係盲㗎啦，嗰啲人唔睇到㗎啦，如果唔係即係唔会捐换俾你㗎嘛。咁佢帮佢换。但咧換咗移植眼角膜之後咧，總有一啲人咧係有啲排斥嘅，即係佢始終唔係你自己身體嘅嘢嚟噶嘛，咁佢有排斥。佢排斥咧其實都冇嘢㗎，你只要睇到嘢㗎。不過咧隻眼攰啦，容易，所以你成日都即係有啲眼藥水你代住滴啦。 喂，但係由睇唔到嘢去到睇翻嘢咁已經好開心㗎咯喎。 係啊，但係唔係喎。佢話佢同我傾佢講開佢經驗，佢有時真係唔知點答㗎，即係點回答啊？個病人佢因為有排斥啦，咁佢哋要開一啲眼藥水，嗰啲眼藥水即係好獨立包裝㗎，每次滴一次就掉啦，即係佢唔使好似成樽咁，因為眼藥水佢哋通常就話過咗個月就唔好用㗎啦，即係可能仲傷。咁啊就係咁簡單啫，你滴眼藥水啦。但係佢嚟嗰個病人係好唔開心，佢話捐嗰個眼角膜俾我系咪同我有仇噶？ 哇，咁讲啊！ 点解捐咗俾我，仲搞到我有排斥啊？咁我第一个反应话：喂，我睇得翻嘢唔系好开心嘅咩？即系我又盲啊！嗱，你谂下，即系你尝试谂下，如果我前面嘅世界全部都系黑色嘅， 嗯， 你有开灯冇开灯我都唔知嘅，我靠地下嗰啲凹凸嗰啲导盲嘅，我先至行到嘅。而家有人捐眼角膜俾我睇翻嘢， 嗯。 系咪睇得翻剧？ 应该好开心就系咯。 喺而家系有唔方便啦，我要滴下眼药水啊。 喂，唔方便得过即系睇唔到嗰阵时候系咪啊？ 咁以前唔使滴。 我唔使滴，不如攞支棍咁啊，系咪啊？ 咁但系佢可以系好唔开心噶。咁我个朋友就话：，唉，即系都唔知点安慰佢。佢话唔紧要啦，滴下眼药水啦。咁即系就系咁咯。 即係如果我安慰咧，就係、是、其實我哋年紀大咧，都開始都會滴眼藥水噶啦，基本上。 所以以樂，你同我有得滴，好過冇得滴。 即係真係睇下你點諗同埋點樣解釋件事啊？係咪？我覺得係個情況係。 所以嗱，即係挑起我哋覺得困唔困境咧，就我就覺得真係嗰個處境啦，係咪？唔會你無端端冇滴眼藥水都，咩、哎、有搞錯？冇得滴，唔使滴眼藥水。我諗咁，如果我諗我就有啲問題啦，搞錯啊！人哋要滴眼藥水，我唔使滴嘅，咁你冇理由咁痛苦噶。嗱，呢個第一樣，但第二樣嗰樣嘢痛苦成點咧？真係睇我哋生命自己裏頭嘅質素噶嘛。 嗯。 系咪？咦，仲有半杯水、啊？咦，我好开心，我睇得翻嘢啦，咁系咪？所以呢个好睇我哋心理质素。嗱，当然心理质素就好同我哋嘅即系成长啊、际遇啊、经验啊、学习有关啦、啊，系咪？ 咁点样锻炼翻嚟呢种心理质素？即系因为嗱，好唔公平嘅、哦。我出世嘅成长可能系个家庭唔太差，我又好顺利，咁系咪我自然质素会好啲咧？ 但系呢个世界嗱，心理学咧，即系心理嘅研究咧，人生好多嘢系两极嘅、哦。 嗯， 即系两个选，即系两极意思就系话同一个经验咧，嗱，譬如你同我咧都好穷困长大嘅。 啊， 咁咧你做咗老板咧？你对啲 啲即係對啲工人就好好。我聽到香港有啲良心企業㗎，對啲工人好。我知道有一間好大嘅機構，佢哋攞到嗰個咩補就業呢，因為佢話我疫情之後呢，我嘅生意仲好咗，所以佢將嗰9000元係全數俾工人嘅。 哇！呢啲老細真係太好啦，真係。 個工人呢係本來10000元人工，佢俾多9000元佢，即係夾埋24000一個月，攞足6個月。 嗯。 嗱，有啲係咁啊嘛，係咪？嗱，所以當可能你同我，你經歷過窮困，你做老闆，你更有人性，你更體貼，因為我捱過。但是我呢穷困完呢，到我而家做老板我更刻薄。我可以咁㗎喎，我更刻薄，我更对啲工人差，更赚到尽喎。咩十卷厕纸一排，本来我听过啊，嗰时抢厕纸嘅时候一排十卷就卖26元，拆开每卷卖9.8元。 哇，真係赚到尽。 抢係囉，1元都赚到尽。 嗯， 可以係咁㗎。即係有啲時候嗱，人性係咁，所以我受過傷害之後咧，我可以對人更關懷，因為我痛過。我同樣調翻轉頭，我亦都可以即係對人更刻薄。咁、那個分別喺邊咧？其實呢個係你選擇嚟 嘅。嗯，人性就好有趣啊！即係同一個背景成長遭遇，但係咧，大家選擇嘅嘢或者個反應咧係好唔一樣。咁啊，我哋一路聽呢個節目嘅時候咧，就希望咧係從阿 Dr. Wood 佢嗰個專業咧，都去俾到一啲嘅意見。雖然我哋好輕鬆咁講，咁我哋又唔會係教書咁講啦，就係、是、俾你知道一啲嘅資訊，一啲嘅資料咧係相當之重要嘅。咁啊～我哋知道咧，就喺我哋新聞報告之前咧，我哋會係想聽一首歌嘅。呢首歌咧就叫做《呼吸有害》，係莫文蔚嘅一首歌。咁最近咧就好 hit 啦，喺幾個頒獎典禮都攞獎噶啦。我先聽咗呢首歌先。 倔强到似有幻象，乏力地躺於地上，合上雙眼，用皮膚感應。这里有过你，未及步离场，被你的气味筑起了围墙，从头再呼吸，残存那种美，现在尝到的苦。前事最动人甜味，旧事物充斥空气内，一呼一吸都有害。床边有你，听有你，进出于脑海，寂寞充斥空气内，亦不吸入来，宁愿闭气吸进你。勉强再试试站立，自愿地展开学习，尽快适应着残忍的低气压，似欠缺勇气，不敢失去你，亦欠骨气呀，身心也逃离，从头再呼吸。旁边有你，听有你，进出于脑海，寂寞充斥空气内，亦不吸入来，宁愿闭气吸进你，会沾湿眼袋，窒息都不意外，不呼不吸不盼待，不要你。尽量振作也应该。

欢迎收听广东广西。咁每晚嘅十一点起咧，中文台有联播嘅特别安排。咁所以咧，同时欢迎第二同埋第五嘅普通话台嘅朋友收听。咁我系林以乐。咁今晚咧第一次咧主持呢个嘅广东广西嘅节目。咁今晚我哋嘅题目咧就系讲心灵困境有出路啊。咁我哋嘉宾咧就系屈伟豪博士啊，多谢屈。 系 吓，我头先讲到嗰个心灵困境啊，最主要都系啊嗰种自我对嗰个嘅处境嘅评估啊，咁其实即系会包括啲咩嘅咧？ 哇，好多嘢嘅处境评估嗱，我谂习惯啦、文化啦，你头先咪已经讲咗咯，譬如印度嘅人睇生几多已经唔一样啦。嗱、我哋好多嘢系学习翻嚟嘅，我哋好多嘢学习翻嚟啊，精神即系际遇啦，我成日都俾人呃嘅。哇！你又呃我咁嗰啲， 成日俾人呃会叻噶，小儿儿好叻噶，喺恶人谷长大。 咁你咪可能更加有危机感咯。 嗯。 咁但系最重要，你心深处咧，其实我哋去嗱，如果从一个心理学嘅反省咧，我哋点样评估件事咧，可能同我哋好深嘅深处一个需要有关 的。好紧要啦，嗱，你又俾人呃过，我又俾人呃过啊，系咪先？ 系啊。 咁俾人呃过，有啲人就好伤噶嘛，一世都记住嘅。咁但系如果我俾人呃过，就我诶，即系学识咗。啊，学精啲啦！下次人哋咧咁，你知道咧有机会系呃你嘅，有机会啫吓，但系唔好咁惊咁样。咁所以嗰个选择真系好特别噶，嗬。 亦都有时就落到去嗱，呢个好难解释嘅，呢个好难解释嘅。心即系人最后点样选择嗱，你心里好多嘢可以解释啦。但你可以睇到落到一个就系人性里头，原来一个好深深处咧。有時我哋解釋唔到嘅，你可以用心理學解釋佢係學嗱，譬如呢個 social learning theory， 即係學習社群理論，咪文化各樣學翻嚟咯。你一個細嘅 dynamic， 即係心靈動力裏頭你嘅欠缺啦。咁亦都或者從一個家庭治療嘅角度，就係你成長當中裏頭嘅經歷啦。但係如果從一個形而上嘅角度，你唔同嘅宗教都有唔同嘅解釋㗎。係 啊。 系咪即系 以前我阿妈就会讲话，条命整定噶啦， 系咯，呢个就民间宗教啦， 前世险你啦，咁嗰啲即系佢又挨过咗噶咯，几难嘅日子都系嘛，呢两句金句嚟， 都可能轮回啦，你前世。系咪？咁你即系呢个系抵你死啦！咁你以前作孽太深啦！咁即系嗱，你唔同嘅宗教信仰，有时佢又可以有唔同嘅反省嘅。咁呢个我又觉得我都尊重唔同嘅睇法。咁但系普遍嚟讲，其实唔同嘅宗教信仰都去理解人性，都有恶嘅一面噶。 嗯， 嗱，如果唔系佛家唔使追求嗰种即系放下屠刀。即系弘扬大爱，嗱我哋追求即系我哋冇咁解啦， 系 系咪你 即系通常你去到一个城市，佢个横额写住要有礼貌，即系呢个城市系冇礼貌啦。 你识睇咪明咯， 系 咪？ 嗰阵时我去台湾啊，我真系好惊讶噶，喺我太太话俾我知啊。因为我入唔到嘅嘛，女洗手间。佢最多讲过系咩？就系私家侦探捉帮你老公捉睇下，帮你捉你老公有冇小三咁，即系好严重啦。 你唔使去到洗手间啦，你有时我去台湾揸车，即系我自由行揸车，有啲路上嘅两旁有好多锦旗喺度嘅，都系乜乜绝对侦探啊，乜乜啊，价廉准确啊咁嗰啲嘢啦，系咪？即係你有啲咁嘅狀況啦。其實我哋越講一啲嘢嘅時候，其實我哋越欠缺啦。當你如果我哋咁去睇，你好多嘅宗教信仰，其實落到去都你話追求向善啊嘛。其實真係冇咗咯，人性。 系啊，你有即系通常系咁嘅，有你就唔讲噶啦。即系啲女仔话，靓系唔重要嘅，咁即系好靓先要咁讲。啲有钱人就话，钱咧唔系最重要嘅。咁你梗系咁讲，你咁有钱系咪先？即系咁，我冇钱嘅话，即系人生目标系追求钱啊。我唔靓就追求靓啊，咁啊嘛，系咪先？啊！我有一次喺山东见到一个 band 啊，真系一绝嘅，你知唔知啊？佢话：上帝欠你嘅，我哋还俾你咁啊！哇！我咁劲嘅咩广告嚟噶？又系间整容公司， 即係如果你靚，你唔使去整啦，係咪先咁樣？ 係。咁佢都好得意喎，佢已經假定咗即係有啲嘢係第一假定咗上帝嘅存在，第二假定咗上帝控制咗你嘅美貌喎，嗰、那個源頭喺嗰度喎。如果佢哋有一個好大嘅即係自戀，就係佢能夠俾到啫喎。 嗯，咁就係唔同宗教都會認定咗人生都係有苦難啊，同埋人性都係有惡嘅一面啦、啊。 係咁，即係譬如我 心理學都係咁睇係咪？ 心理學有兩樣啦。嗱，心理學好好得意嘅，譬如人民主義就覺得乜都得嘅， 嗯， 即係無限無極嘅，係呢，即係人民主義，即係人能夠只要你俾到一個好嘅環境咧，佢就得噶啦。咁但係另外亦都有好大嘅爭持嘅，你所以你睇下近代嘅心理學啊，甚至近代嘅藝術都好黑色㗎。 哦， 即係好多嘅藝術品係好，即係近代係越嚟越摸索人性嗰種內心嘅痛苦嘛。嗱，即係當心理學發展同科技發展去到第一次世界大戰過第二次世界，佢哋越嚟越發覺當人嘅智慧、人嘅文明、人嘅科技越發展咧，人係越嚟越美善，係充滿咗美善噶嘛。 嗯，點都知係錯嘅。 但問題第一次第四世界大戰，你睇到人性個可怕咯。 嗯， 系人系乜都做得出，嗰啲冇可能嘅嘢都做得出啦。 嗯， 咁所以我哋一路好挣扎，我哋一路都活喺一个挣扎嘅里头。人性我哋尝试相信系美善，但系今日我哋仍然系喺度面对紧恶噶嘛。 咁我谂好多结咗婚嘅人都好明噶啦，即系拍拖追求美善浪漫，咁啲结婚之后发觉，咦咁样，咁跟住而家喺个困局里面就困兽斗咁啊。 系浪漫，而家结咗婚就浪费噶啦。 系啊，即系咁啊。 系咪？即系当你。只是追求之前的浪漫而没有了后面的实质的支持的时候，你慢慢就觉得我愿不愿意再放出去呢、 嗯、 其实这个也都是挣扎着反省的我们人性最核心的部分的嘛，我们经常讲的核心价值嘛、 嗯、 所以我们追求那种体态美，即是上帝争你那道，刚才你那个广告那样，是但是其实如果我哋只係追求呢啲嘅嘢嘅時候，我哋係咪追求得啱咧？嗱，我哋追求唔啱，我哋後邊就有困境噶啦。因為如果我愛我嘅太太，只係因為佢美貌，咁係人性啫。即係人生有一個現實，就係我哋每天都貶值噶。係 啊，啱啊。 隨著年齡，我哋每日都貶值噶嘛。 嗯， 因為我哋周圍始終都有小鮮小鮮肉啦。又或者有靚妹仔啦，係咪？我望翻個太太嘅時候，除非我哋有一個好深厚嘅愛嘅時候，我總覺得佢係最美嘅啫。 我有一次喺美國咧，就有個翻譯，即係你講廣東話要翻譯英文嘅，佢就話咧，有個講嗰人就話啦，我太太咧同我結婚嗰陣時咧，身形啊好靚嘅咁，佢話哦就係、是、一個即係 bottle 啊，即係一個樽可樂樽啊。咁啊！但系结婚之后咧，变咗咩？变咗可乐罐啊！咁咁啊，佢加多句系你造成噶，阿先生。 但我冇，我记得我有一次讲道嘅时候，我都讲过有个太太好唔开心，话老公死啦，我肥成咁、嗯，我以前拍拖嘅时候咁苗条，我而家肥成咁，你实唔会唔爱我啦？但个老公佢话啊嘛，点会咧？老婆，你几时都喺我心里头、啊？你以前好苗条入咗我心，你而家肥成咁棘住，咪出唔翻嚟咯？ 哇！呢、這个绝句啊！呢、這个。 你睇唔睇到嗰种系咪？嗰种恩爱到白头嗰种，当我爱你就系最即系最好噶啦。所以我成日都讲嗰句噶，我成日都觉得我睇系最靓噶。 嗯， 系咪？你 即系不断要催眠自己先啦，系咪 啊？呢个系你自己流出嚟嘅挣扎啦。呢个我唔系催眠啊，我系真心 的。真心嘅，真心嘅。 我太太今晚听紧啊，大哥、okay. 你唔好令到我今晚入唔到房，冇得瞓。 唔系，令到你下次上唔到你嗰个节目嘅弊啊，唔掂。 我过唔到今晚啫，我真系。但呢个你睇唔睇到？其实好多嘢系你主观继续诠释噶嘛，同埋你再其实再深一样嘢，你追求紧啲乜啫？ 嗯。 你人生最重要是乜啫？ 嗱，即系而家我谂香港人突然间觉得啊，旅行咧系我生命同埋血脉嘅一部分嚟嘅。 嗱，如果佢嘅困境，佢就系棘住咯。 系咯。 嗱，人有我哋中国人都有句说话，佢系咩？山唔转就路转，路唔转就人转。 但系有部分香港人真系好叻噶，佢哋即系你宅旅游已经系啦，系嘛？就去酒店咁啊。我有个朋友仲好笑，佢话佢间酒店就喺屋企对面嘅啫。咁点解要搬过去住咧？佢老婆 book 咗，佢屋企望落个泳池同酒店望落个泳池系一样嘅，但系个感觉唔一样啦，因为喺酒店嗰度咁样。 系咪？咁但系有啲人唔转啦，你唔转咪死咯。嗱、 嗯， 我系啊，嗱呢、這个就系亦都系一个好重要嘅。你话讲出路困境，出路亦都系啦。人生肯唔肯为我而家面对嘅困境而改变我嘅行为，或者改变我心态咧？嗱、 嗯， 譬如我记得有一个， 但系你未改变之前咧，而家最难搞其实系，即系我哋面对一啲人就系、是，佢点解觉得自己成日喺困境里边就，佢好负面啊嘛个人， 系咯， 吓佢个成个思想都负面嘅，呢点搞咧呢啲？ 但系所以我哋咪挑战佢，你要嗱，有啲心理学就要求你冒险啊嘛，试下新嘢啦。你试试下嗱，两样嘢嘅。第一样，我哋其实最伤我哋嘅唔系个环境，系我哋点样想象个环境。 嗯， 我点想象今年全年都冇得去旅行啊？咁你想象冇痛苦咯。咁、 啊、 你又过咗一年啦，系真系冇去旅行啊？死咗未啊？未死啊？原来好多方式啫。嗱啦，而家我哋仲 我谂过噶，我谂过噶。最后一招我系咁谂噶，就我自己个房门就写住香港。我女个房门就写住法国，然后我嘅菲佣个房门写日本，都唔得嘅话咧，就我每一个街砖咧写一个城市名，咁即系我去每行一步咧就去一个城市。 咁呢个你咪一日日都喺度要催眠自己咯，呢个咪就系你嘅解决方法咯。 嗯、 但系调翻转头，我哋唔可以即系真系出去行下，于是。我哋享受我哋已经拥有嘢啫。 但系负面嘅人咧，佢就算去流水响，咁佢都觉得，咁即系佢睇埋啲负面嘢噶嘛，佢成日都不断喺个困局嗰度噶嘛。 嗱，呢个亦都系心理学里头有啲人系负面过滤噶嘛、 嗯。 所以我笑嗰啲人个肾系调转咗噶。 肾系调转咗。 个肾系调转咗嘅功能调转咯，肾嘅功能要嚟做乜噶？ 啊，要嚟做咩嘅咧？ 个肾嘅功能要嚟过滤啲唔好嘢，然后排咗佢噶嘛。 系， 我哋嘅血液经过咗，好得意噶，即系我哋嘅即系做物者，将我哋嘅肾系做到将啲流过去好识分噶，啲有用嘅矿物质啊，营养会留低噶嘛。但系多余嘅水分嗰啲尿酸系会排走噶嘛。嗱，呢个就系做物者俾我哋嘅祝福嚟噶。但系调翻转头，我肾调转就点啊？走晒啲有用嘅嘢啊，糖尿啊，啲糖啊、糖分啊、矿物咧、啊、走晒喎，留翻成啲尿酸，我咪中尿毒咯。 唉、哎，用个双手行路，所以个肾倒转咗，嗰个人就咁苦毒啦，咁样。 嗱，咁我哋人生，我哋学会即系我哋人生，我哋只系留意啲唔开心嘅嘢，我哋唔留意啲好嘢。 嗯。 咪有个笑话就系、是、有个阿太拖住个细路行海边。跌咗个细路，我唔想跌咗落去，救命啊！救命啊！有个男人砰声跳落去救翻个仔上嚟，哇！救翻个仔上嚟，个女人话仲有对拖鞋、哦。 喂，你做乜救我仔唔攞埋拖鞋啊？ 你明唔明啊？点啊？即系咪落去头先嗰个？我同眼科医生倾偈，佢讲俾我听，佢个即系佢个，唉，好无奈、啊。你对住呢个病人点好咧？即系我唔会享受我睇翻嘢，我唔会觉得，唉，我仔。救翻，亦做一只拖鞋。 系咧，我听个故事系咁啦，我唔知系咪真啦。即系话有个人，一个人上个火车，上嘅时候咧就急得滞，就甩咗只鞋。咁啊，上到坐喺度，佢谂下谂下，咦，咁点办咧？咁啊，将嗰只鞋掉埋落去。佢话因为反正佢得一只啦，咁执到嗰又得一只，不如掉埋落去，执到嗰有两只啊，咁样。 咁佢咪开心好多咯？ 系开心好多啊！咁样，我觉得即系你同埋发富气嘅唔同啊。 调节紧 嗰個嘅心態嘛。我哋學會一樣嘢就係人生一定有兩面嘅，即係好多嘢都有兩面嘅。嗱，我係個木獨佬，我係個木獨佬，即係我唔識得氹我老婆嘅。梗系唔好啦！ 但奇怪啊，目睹点解追到佢老婆系好奇怪 的。黐线嘅呢个世界，乜嘢人都追到人噶啦。 系咩？喂，真嘅。 你唔觉得当有人要结婚嘅时候咧，佢系俾到自己100个理由，呢个人系嫁得过嘅咩？ 啊，咁啊系，咁啊系。佢够目睹哇！真 系呢个系 唔花心。 做婚姻治疗、做家庭治疗，差唔多30年嘅经验啊。所以我即系有啲人系自己催眠噶嘛，啲人点劝佢，佢都话正噶。不过结咗婚之后先痛苦嘅啫嘛，嗱、我哋唔好问佢点解目睹啊，但即系点解目睹佬结咗婚啊？我目睹到我唔识氹女仔嘅，有咩好处啊？嗱，唔好处就系唔识氹我老婆啦， 咪唔会花心咯，唔会嬲其他女仔咯， 咁咪安全少少咯， 安全好多啊！ 嗱，研究发现啲好目睹嘅人系唔会有婚外情嘅， 真嘅， 不过都有机会去婚外性嘅。 哦， 即系佢冇社交技巧去发展婚外情，不过佢俾钱去搞，咁即系呢度唔好讲啦，呢、這个人性啦， 即系另一种目睹啦，嗰啲叫 啊嗰啲嗱。但系另外，如果我系好有社交技巧，我好识氹到你好开心， 嗰啲又唔需要用钱换翻嚟啦，变咗系嘛？ 嗱，嗰啲好咁，你咪识讲咯。即系嗱，你我丈夫好识氹我，你咪好开心咯。不过你要夹住佢咯。嗱，呢个世界永远乜都揞嘅两面噶嘛。所以我哋会唔会学会去即係去分去将自己啲心态改变呢？我今日嘅即係譬如我今日餐真係食得好渣喎，喂今餐饭唔好喎，但係諗下食乜唔紧要啦，最紧要同边个一齐食喎。 我唔係㗎，我今餐食得唔好呢，我就会搵一个地方食返同一样嘢，但係要好食嘅，等冚返嗰唔好嘅几句。 嗱，呢个就系你第二部分啦。如果我喺心理学上边就系两部分啦。嗱，心理学如果我要纠正改变，一就系改变心态啦，第二就系要改变行为咯。 嗯。 嗱，我头先讲嘅，我唔记得七八年前我睇报纸就系讲紧一个市场调查，喺英国做嘅。佢做嗰啲人对即系访问嗰啲人对佢嘅电话 plan 啊，即系我哋香港咪嘅，你跟边间公司咁样嘅。咁咧70%嘅人咧系对自己嘅电话 plan 唔满意嘅，即系唔中意。但系啲唔满意嘅里头，70%嘅人系冇转 plan 嘅。 点解咧？ 点解你自己唔试过咩？你个 plan 到期18个月之前，咁咪3个月到嘅会 send 个口信俾你，话你到期啦，咁缓，咁你又通常都未到期，唔彩噶嘛，系好独立噶嘛。然后咁上下又啊，咁佢就会话，如果到期你唔做任何嘢，就当你自动续期噶啦嘛。 嗯， 咁你唔觉咁咪就系咁咯。嗱，大把人系几咩系咁噶？好多时候人性是不见棺材不流眼泪的嘛。 咁是啊，嗱，我哋咧会先听一首歌叫林家谦嘅《一人之境》咧，之后我哋翻翻嚟咧，再同我多多屈倾一倾啦。我今日嘅主题叫心灵困境有出路啊，究竟有咩出路咧？我哋到时再分享噶。 笑脸8个10个，节奏里摇荡，快乐中感寂寞，散去了回望，有着丁点孤寡，但自由，想拆开纠结的网，独占天清气朗，泥路上边走边。数数脚印，竟发现某些裂痕，听到内心哭会修补再喊，别把声音软禁。一个人原来都可以尽兴，多了人却还没多高兴，沉默看星，听到月光呼应，继而平静到访这一人之境。水。 叹息快乐懒说明我自己一个造证，绽放出期望，浮云日出，幻变终究错过，像已找到答案。一个人原来都可以尽兴，多了人却还没多高兴。沉默看星，期待日光显灵，继而平静到访这风花雪之景。原来已很看世间变幻事情，当一瓶的汽水呼着泡影，听着那共鸣声，是种心理回忆。 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由郭婷晶报道新闻。当局晚上再次在无预告下，将三堂大厦列为受限区域，包括柴湾、兴华村、美华楼、屯门风景园第一座和土瓜湾的定安大厦 D 座强制居民检测。受检人士要在指定时间前接受检测，当局目标分别是在明早六点半至到七点左右完成行动。当局原本在下午起至到星期五晚在兴华村附近的篮球场设置流动采样站，去到晚上七点宣布围封美华楼时，仍然有街坊排队做检测，有街坊说不理解安排，亦有街坊支持。同樣在晚上七點起圍封的屯門風景園第一座，當局在附近設置臨時採樣站。至於日前出現確診個案的土瓜灣道定安大廈 D 座，當局在夜晚八點半宣布列為受限區域，警方隨即圍封附近一帶。政府強烈建議政府雇員和所有公眾進入政府大樓前要使用安心出行流動應用程式記錄行蹤，如果沒有使用安心出行就要留下資料。當局向相關部門發電郵表示，首階段試驗計劃明日實施，分別在政府總部和大埔政府合署推行。正總東翼入口圍欄已經貼上超過20張的二維碼標示。公务员工会联合会总干事梁秋婷表示，政府使用强烈建议的字眼代表公务员不能够说不。他又说，现时政府始终未能够做到将应用程式普及化，原因涉及私隐问题，加上长者都未必懂得用，认为政府应该检讨。教育局宣布，所有幼稚园和中小学提供非正规课程的私立学校，即是补习学校，在学校农历新年假期之后，按校本需要安排更多学生回校，并增加至不多于以不多于全校人数三分一为限，上课时间仍然以半日为限。教育局提到，若果有学校能够安排全校教职员定期每两星期进行病毒检测，相关学校有条件全校恢复半日免授课堂，他们需要在全校复课前14日内进行和完成检测，并向教育局申请，有关安排都适用于补习学校。局方将会在日内发信给学校通知相关的细节安排。俄罗斯反对派领袖纳瓦尔尼违反假释条件被判监三年半，扣减早前被软禁的时间，实际刑期为两年八个月。律师表明会上诉。克里姆林宫拒绝评论案件。

另一种是个人权利最大化，即是个人主义式的自由高于秩序，反对抽象的空洞的公共利益。与之对应的是站在举国体制对立面的自发秩序与自治模式。 因为疫情和大数据的控制，美国大选亦都出现了纷乱和让人意想不到的结果。自由是否会导致失控？秩序是否会导致专权控制？保守主义的精神这本书这样写，一个公正的政府在权威的诉求和自由的诉求之间始终维持住一种健康的张力。这个是美国传统保守主义的精髓。美国历代好多位政治人物都将这本书当中的原则当作座右铭。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保守主义的精神》，作者罗素·柯克，由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欢迎收听广东广西，我是林以乐。咁今晚我哋嘅嘉宾咧就系屈伟豪博士啊 ，Doctor 屈。咁啊，我哋头先讲到咧就系心灵嘅困境咧，好多时就系我哋自己点样评估啦，点样诠释啊。咁但系我哋有咩出路咧？ 哇，出路咧又可以有，又可以冇。如果有咁就叫做唔叫困境，就唔系绝境，觉得冇嘅咁啊绝境。呢、这个就是最标准的答案，因为讲了等于没讲。 是啦，这些真是没得谈了，缘之又缘。 行走江湖有时就是要避重就轻啦。嗱、嗯，咁我想如果从个心理学角度，头先我都讲少少啦，即是我哋要冒险啦，要肯做啦。我咪讲话嗰啲人七成的人是满意点啊 plan， 但是七成的人呢是继续。即系唔做嘢，我哋听见有啲人嚟生到树啲落晒，但乜都唔做噶。咁、如果从心理学嘅角度，咁我哋咪就系要练习咯，即系尝试去试下新嘅方式咯，搜集下啦。我哋以往觉得咧系唔好嘅嘢咧，我哋而家试下练习去搜集啦。譬如我哋头先讲个神调转嘅，硬系留意住啲唔好嘅嘢喎。即是救返个仔唔好，定係留意佢争咗隻拖鞋，嗱呢就係啦。咁但係我哋咪尝试搵尋索一啲嘢囉。嗱，有一样真理呢，我哋大家可以留意嘅，就係呢个世界係你搵乜就搵到乜㗎啦。 係咩？ 你唔係咁咩？你觉得周围 唔係香港人觉得係搵钱搵唔到钱㗎嘛。 你仍然係諗呢样嘢啦。但我而家我同你讲緊心灵㗎嘛。是咪？即系你只要刻意地留意人哋对你唔好，你一定觉得全世界都系针对你噶。 系实揾到嘅， 系咪？但系你调翻转头，你觉得世界几美好啊？我正如我头先话，我头先咪讲话，诶、哎，即系逆境之下，突然间我发觉周围都有好多好善良嘅人。 嗯。 连街边我哋有啲时候甚至唔识嘅，有啲系有。即係有啲係教會做嘅，有啲係可能係冇宗教背景嘅，啲啊見到人困苦困乏，真係分享口罩嘅、哦，分享食物嘅、哦，咁我哋呢啲咪睇到嗰個美善咯。 所以會唔會即係嗱，我自己嘅困境裏面，其實我人又好負面咧，嗰、那個改變嘅機會細啲。如果我去黐埋一啲比較積極啲嘅人，咁我就可能改變機會大啲咧。 咁呢個就係講群體啦。是咪个群体自然俾你有影响力啦，周围都觉得世界绝望啦，咁你咪好绝望咯。但係调返转头，如果有你又真係留意一下啦，呢个系咪真係绝望啫。原来有时人生过日子呢唔係需要咁多嘢㗎咗喎。但係我哋有时夸大到喎。即係譬如我自己即係见过有人个女离婚。当然不是件开心的事，他自杀了。 啊， 即是他说 他无面见江东父老。 是啦，但是他女 即係個女梗係唔開心啦，離婚，但係女仲過得喎、太陽繼續出，地球繼續轉喎、即係佢唔係好開心，個女離婚，但係最少你個世界繼續轉嘅啫，咁我哋都要學呢個功課啦。同埋另外會唔會諗下人生喺裏頭其中一個就係、唔單止淨係即係嘗試揾美善，我哋可唔可以自己都努力追求尋找意義，追求美善呢？ 哇，好深喎、這個 唔深嘅，其實我哋即係我成日都覺得即係心理學係個 common sense， 係個通識嚟㗎咋。你越諗到深係攞嚟搵食呃人㗎咋嘛。最近咪有個老兵喺英國嗰度，佢只係嗱佢100歲啦、但佢知道人哋有需要，佢話我喺個屋企度行下籌款啦。你知道啦，佢今日過身啦。 係，我知道啊。 系咪？即系嗱，佢都留下一个好美好嘅回忆噶，俾好多人一个鼓励啊！我哋继续向前，无论点， 即系年纪大唔代表冇贡献系嘛？即系咁， 你揾啲嘢有意义嘅做啦，揾啲嘢系啊！嗱，佢咁佢就嗱，佢筹多筹少唔系最重要，佢嘅人生嗱，佢都冇遇到攞爵士噶嘛，但系佢觉得我做咩要坐喺度啫？点解我唔做啲嘢啫？嗱，呢個就係另外我自己曾經有一個好深嘅感動。好幾年前我睇嗰張報紙嘅頭版，就係、寫住嗰個頭版有個好大標題，佢話全世界最美麗嘅兩個女人喺度。 哇！ 一個咧就係戴安娜公主， 係 知啦，靚女啦，公認啦， 當年全世界公認噶啦。 佢去印度探訪德蘭修女嘛。 嗱， 你講。體型的美麗我想沒得鬥啦，但我想我們誰不是比德蘭修女那種無私的奉獻，將自己來到為人去獻出自己，她那種生命的美不是對我們很大感動嗎？當我們找出這個人生的意義的時候，有時我們生命就會積極，是啊，我帶著很多困難，我仍然向前行的、我仍然記得很多年前汶川地震啦、嗰時中國好，即係嗰陣時好，即係好多人傷病各樣嘢啦。但係嗰陣時流傳句説話，喺災區救災嘅人，除咗解放軍就係基督徒啦。係， 我都上咗去十次嗰陣時，咁就我見到好多好有心嘅人，咁啊又見到相當多嘅有信仰嘅人喺度，真係去幫嗰啲災民，有啲即係喺度義教，喺度教書，佢又冇諗過喺度留咁耐，點知一留就留咗幾個月喺度嚇。 係咪？即係嗱，喺當我哋係啊，我哋邊個人可以逃落離開苦難啫？苦難係常態嚟噶啦。唔疫情唔病毒又第二樣噶啦， 我都覺得很奇怪，因為我嗰時我係好中意扶貧嘅，但係我就好怕污糟，咁呢樣係好矛盾噶嘛，呢兩嘢你話好矛盾，咁我死啦！我去到嗰個四川嗰度要震災咧，嗰、那個真係我困境嚟嘅，我點辦？我同我啲義工講嗱，記住我落去咧幾分鐘我就走噶啦咁啊，咁入去一個帳篷嗰度，有8個人喺度住，唔識嘅就唔係親戚嚟。哇！陣味已經臭到不得了。咁你問我個環境真係好差，對我嚟，對我嚟講，但係唔係話客觀唔係真係差得好緊要。咁估唔到咧，我就係喺第一個帳篷裏邊咧，同佢哋傾偈咧，傾咗十幾分鐘。咁我出咗嚟之後，感覺就係、我唔走啊！咁啊一路探，一路探，探到日落先走。咁我覺得即係你一度揾到意義之後，個人咧就即係再睇唔到個困境喺邊度。 因為人生已經唔係乾淨污糟啦。在那個的處境的時候，你看到人的需要，你對人的悲憫。我認識我教會有姊妹去印度去做服務，她拍些照片回來，那個廁所是沒有辦法去得到的。 是啊， 但是她就在那裡逗留了一年了。在菲律賓有垃圾山，那些人窮到是住在那個垃圾山那裡的，只是為執垃圾，即是執裡頭還有少少有用的東西。 他下面有個牌寫著的罐就多少錢，什麼有多少錢樣的，因為 我去過那個地方。 但是我認識得有人就是去服侍關心他，即是我們知道有教會人就是住在那裡，地下是濕的，那些是臭水來的。 係咪？所以譬如喺我嘅信仰裏頭，我哋有一句好好名句，我哋話我哋識得儲卑賤，識得儲豐富，隨時隨地學了秘訣。喺我哋人生嘅當中，我揾到意義，揾到背後嘅，我就有就揾到份力量，揾到份支援，揾到嗰份群體。是啊，我可能仍然是跛的，我可能仍然生靈缺乏的，我可能仍然是即是我喪偶啊，或者面對人生，但我行得過咯。 所以即人呢就不是一個人的一個人之境的，有時我們需要一人之境，但很多時候其實我是一個群體的動物來的，我是很需要即是隔離那個人去幫我一把這樣。 是咪？系啊，所以我有时有啲家长嚟讲个仔好坏啊，好曳啊，我话佢而家咁群住嗰班人唔掂啊，我话我你翻你捉佢翻教会啦，去参加咩乜少年军啦，我话我唔系要佢信啊，但系佢群翻就好人又唔同晒啦，所以我头先讲识得储备战士，储丰富，随时随地我哋可以秘诀，靠住啦，加给我力量嘅，凡事都能作，我过得到，系好难过嘅，我知道好难过嘅，我过得到，因为唔系净系靠我自己，我仲有群体嘅力量，我仲有背后嘅力量，而我始终相信世界前面仲系有盼望噶嘛。 嗯，咁但系另一样嘢就系，我觉得能够帮我哋脱离困境咧，嗱个困境可能真系冇得变噶嘛。就是一種愛的關係，即除了群體之外，一種愛的關係和經驗得個幫助嚟嘅。 可以肯定啦，嗱呢、這個如果你要跟我講數據，我又可以吹啦。有一堆研究嘅喺第二次世界大戰咧，咪叫咩德國集中營死好多人嘅，嗰啲嘅生活困苦難度咧，即係根本捱唔住嘅。咁啲食物好缺乏嘅，有啲人自私自利咧，就偷人嘢食啊嗰啲啦。但是很得意啊，有啲调翻转，有啲人咧反而去帮助，互相帮助，互相支持，甚至好少嘅食物都分啲俾人哋，因为佢唔忍心人哋受苦。嗱、喺研究发现好得意啊，佢哋而家正向心理学都研究紧嘅，嗰啲发觉嗰啲自私自利、偷人嘢食嗰啲咧，挨唔到战后可以释放。 点解咧？ 调翻转头，嗰啲愿意同人分享喺生命当中喺苦难里头照顾嗰啲难友嗰啲人咧，佢哋可以挨过去。 哦、 正心理学其中一个解释就系、是，当你揾到即系、就是、你对生命有一份责任，唔单止系自己，你仲要关心别人、支持别人咧，你有一份力量挨过去。 哦、 所以心理学家 Frankl 讲句说话，如果你生命中有一个，佢 if you have a wife in your life, you can suffer for anyhow、 嗯。 如果你能，你生命当中找到理由，你点都挨到过去。 所以前嗰排有到电视剧咧《庆余年》啊，我睇到嗰度好感动嘅，嗰、那个人死咗，佢临死之前就同嗰个男主角讲，人生咧如果揾到一个咧你值得为死嘅人咧，系死而无憾啊！哇，我觉得即系男同男讲，我觉得真系嗰种情义真系好劲嘅，我觉得系。 但系我更感动嘅就系有啲人系可以为我去死，我呢个唔配嘅人去死、嗯，我就更加感动啦。 系啊，系啊， 系咪？我最近喺度吹水啊，睇咩？32系嘛？ 嗯， 我净系睇咗唔知一集定咩，即系喺度望下啦。嗰度有一个好感动嘅，我讲咗句说话，如果我人生好似嗰个女主角咁，有两个咁好嘅朋友，点都不离不弃陪住我咧，我觉得呢个系一个奢侈嘅祝福啊， 系 唔一定有。 即系特别而家限聚令咧，即系二人限聚令啊！你系、即系你而家唔能够一群人去食饭啊，其实反而好咗噶、哦，即系大家倾嘅嘢系深入咗啊，嗰、那个友谊建立系深咗。 啊！ 以前咪有大班人一齐喺度吹水咁啊，饮嘢饮杯咁啊，反而冇嘢噶咯。 所以你一路是讲緊有啲嘢嘅意义远重要过嗰个外表嘅实质啦。 嗯。 係咪有啲时候我搲路搲周围搲搲完又如何呢、坐到边个位你又如何呢係咪卢云嗰本书曾经佢讲到向下嘅嗰样嘢呢即係总之卢云有本书。 卢云一个天主教神父。 系啦， 佢就去晚年嘅时候就去一个嘅方舟团体帮嗰啲弱智嘅朋友咁 样。佢本来哈佛教授，佢放低晒一切去嗱，佢尝试去寻索人生意义啫嘛。佢就话有啲时候我哋跌喺追求紧嘅只系权位、声誉同埋果效，但系呢三样嘢你攞完又点咧？我俾咗你啦。你做到總統啦，咁又如何 呢？以往咧，我哋聽呢啲好深啊。呢一年嘅疫情咧，我哋就真係覺得好埋身啊。因為點解咧？好多女士就覺得，喂，以前啊，哇，佢啲唇膏多到都用唔曬嘅，又買一支買一支。而家唔使搽，因為戴口罩，化妝品又唔使化。咁啊，又買衫唔使買，買名牌袋又唔使買，因為嗰啲要越嚟炫耀啊嘛。你聽晚去飲啊，就攞個袋出去，哇，靚曬！而家點咧？你而家買咗咁點咧？對住個鏡頭自拍咁啊！又嗰啲真係唔重要噶。 真係覺得我哋要失去嘅時候先識得珍惜噶、哦，先挑戰我哋去重新問翻乜嘢係最重要，乜嘢係我放唔低噶、哦，係咪？我自己都笑㗎，我話有一日我插住條喉喺病床喺度扯氣嘅時候，其實我坐咩位都唔重要，我聽即係我聽過有人話祈禱，話神啊，你俾我好返，你俾我好返我就會乜乜乜，有邊個人會講話神啊，你俾我好返我就會努力返工，我唔再偷懶， 梗係唔會啦。 反而我想我插住条喉扯住气嘅，我是祈祷，我揸住我屋企人张相，我揸住我仔女张相。 即系嗰阵时亲人系最重要啦。 但系而家我可能系挂住翻工，挂住开即系加班，挂住去拼搏，揾我嘅权位声誉。而揾有一日到我揾到晒啦，但系我哋啲仔女好陌生。 嗯，所以我有一次有一个西人同我讲过得好嘅，佢话你华人咧成日话咁辛苦为一头家，咁其实你哋晚晚加班，我哋咧咁辛苦为一头家，我哋晚晚都喺屋企，咁你话边个着重家庭啊？咁 譬如真嘅就系九一一之后咧，有扎人系更顾念家庭嘅。 嗯。 因为真的有些人是翻了工就以后再见不到了。 是啊。 我今晚闹完交，但是我都没机会讲句对不住，就以后他不会再回来了。 所以呢，我们今晚呢临到尾声呢，我想送一句说话给大家，叫做喜乐的心是良药，忧伤的灵使骨枯干，让我们都能够在爱里面有喜乐。Yeah. 要多谢多德屈啦，今晚和我们分享了这么多，我们以后呢会继续听到多德屈他分享的。听晚呢我们将会有今非昔比话过年的，就由邓达志和黄伟康负责的。接下来我们送一首歌给大家，叫是李克勤的红日啊。 着你做人没趣味，别流泪，心